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并指挥历史性普天堡战斗取得胜利80周年，万寿台艺术团三池渊乐团演出《永恒的回响》从6月5号到9号在两江岛惠山市举行，由两江岛干部、劳动群众、青少年学生和白头山地区革命战基地踏访队员观看。演出以序曲《革命军之歌》开始，由女生六重唱《光荣之地普天堡》，女生独唱和男生伴唱《永恒的回响》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搬上了舞台。